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我是组长， 我是梁静茹。提醒你，衣服要穿够，别让感冒坏了好心情哦。 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。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我是主打， 让思维随着音乐在现实与幻想的两个世界中穿越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慧琳。 感觉给你无比之间，最喜欢在你身边。